据报道，庆尚北道新州20号举行第100天烛光集会，表示反对美国和南朝鲜傀儡集团强行部署萨德。集会由新州郡居民和来自金泉、大邱等地的900多名市民参加。